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戏剧空间，我是主持人小林。其实戏剧呢是活的生命，它一旦被剧作家创作出来，便再不受剧作家的控制了。不同时代的人们会赋予它不同的生命，生命也许会一个个的消失，然而一部好的作品的灵魂呢，却会永远的萦绕在一些人的心中。您说是不是这样呢？因为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而人性中某些基本的东西却是亘古难变的。今天呢，我们还是要一起走进曹禺先生的日出。曹禺先生说，多少年来，《日出》这个剧本呢，我总以为是1935年写的，后来问了巴金同志才知道是1936年写的。那年六月，在巴金晋怡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刊登了第一幕，每月一幕，连续刊载了4个月。每到月半，晋怡便来信催稿，像写连续小说一样，接到信呢便日夜赶写，写一幕登一幕，后来居然成了一个整戏。当时写得很顺畅，不感到如何的困难。动笔之前有一个简略的大纲，心中早已酝酿了几个熟悉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上的横暴荒淫，在下的受尽压榨。许多残酷的事实使我思索，使我愤怒，使我觉得必须打倒这个恶鬼当道的旧社会。我年轻，却是不懂革命的道理，我无能为力，只有写戏暴露它。公之于众，抨击他。我只想砸碎这个腐烂的人间，劳苦人才有出路。那时我不明白，那种人吃人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必然产物。我只痛苦地感觉到，这座拴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人间地狱必须粉碎。在《日出》剧本的拔中，我诅咒旧世界，像要嘶喊出血来。我发誓，情愿随这座牢狱的灭亡，自己与之共埋葬，不愿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继续存活下去。 假若生命力犹存在躯壳里，动脉还不止地跳跃着的时候，种种社会的漏洞，我们将不平平庸庸地让它过去。我们将避去凝固和停滞，放弃妥协和降服，在疲惫困惫中要为社会得自由和解放。 日出创作于1936年6月，发表在文学季刊第一期上。1937年2月，日出由上海戏剧工作者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演，欧阳雨倩导演，凤子扮演陈白露。1938年，日出由华新影片公司拍成电影，导演是岳峰。1956年11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次公演日出，导演是欧阳山尊、柏森，主要演员呢有杨威、周正、于世之等等。1981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排日出，导演是刁光潭，主要演员有严敏球、修宗迪、李廷栋、杨立新等。 我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 陈白露或许该是我们当代观众最感熟悉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典型的心灵漂泊人，他不断地去追求美好的梦想， 却又物欲强烈，厌倦生活，对这厌倦本身他也感到了厌倦。他失去了自由，但更多的不是由于外界的压迫，而是因为不能也不想摆脱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他是习惯于金丝笼的鸟。他说，生活里最可怕的是平淡、无聊、厌烦，追求新鲜、刺激、有力量的生活，但是他最终还是掉进了彻底的平庸当中。聪明清醒，但自身又无能为力，这一切使他嘴边呢总是挂着嘲讽的笑。 室内陈设华丽，正中悬一架银耀耀的钟，正指着5:30，是夜色将近的时候。他穿着极讲究的晚礼服，颜色淡雅，多褶的裙裾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他发髻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发髻垂在耳际。他的眼睛明媚动人，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上。他时常露出一种倦怠的神色。他爱生活，又厌恶生活。他认定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是残酷的桎梏。他曾试着逃出去，但他像预言中金丝笼里的鸟，失掉在自由的天空里盘旋的能力。他不得不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却又不甘心这样活下去。他拖着疲乏的步子走进来，右手掩着嘴，打了个哈欠。 主君，怎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 这样什么？ 这样的好客，这样的爽快。 我原来不是很爽快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好像比从前大方的多。 我从前也并不小气呀。得了，别尽些好听的话跟我说了。我知道你心里是说我有点太随便，太不在乎。你大概有点疑心我很放荡，是不是？ 对，你是比以前改变的多了，你简直不是我以前认识那个人，你说话、走路、态度、行为都变了。我在舞场上观察了你一夜，你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天真可喜的女孩子，你变了，你现在简直叫我失望，失望极了。 失望？ 失望。失望。我没有想到你已经变成这么随便的女人。我在几千里外听见关于你种种的事情。我不相信我从前喜欢的女人会叫人说的一个钱也不值。我来看你，发现一个单身的女人住在旅馆里，交些个不三不四的朋友，这种行为简直是放荡。 你怎么敢说我堕落？你怎么敢当面说对我失望？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么教训我。 自然现在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难道从前我们有什么关系？ 自然也不能说有。不过你应该记得，你是很爱过我，并且你也知道我这一次到这里来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不喜欢看你这样，跟我这样装糊涂。你自然明白，我要你跟我回去。 回去？回到哪儿去？你明明晓得我现在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不，我说你回到我那里，你应该有个自己的家。 你昨天来找我，原来是要给我说媒，要我嫁人呐。 我不是给你说媒，我要你跟我走。车票就在这儿，要走天亮以后坐早10点的车，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 我瞧瞧。真买了2张，一张来回，一张单程。连卧铺都有了。你真周到。 你答应我了？ 你先等我问你一句话。 什么？ 你有多少钱？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懂？我问你养得活我吗？咦，你不要这样看着我。你说我不应该这么说话吗？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花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你难道听不明白？ 主君，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个读过书的人，还是个书香门第的小姐。 你知道吗？我还是个社交明星，演过电影，还当过红舞女呢。 你倒像很得意的。 为什么不？我一个人闯出来，不靠亲戚，不靠朋友，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好好的活着吗？我为什么不得意？ 可你以为你这样弄来的钱是名誉的吗？ 可怜你这个书呆子，你知道什么叫名誉？我这里很有几个场面上的人物，你可以瞧瞧，形形色色，银行家、实业家、做小官的都有。如果你认为他们的职业是名誉的，那我这样弄来的钱要比他们名誉的多。 不过你这样的做法…… 我怎么样？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跟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可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挖空心思的骗过人、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想着女人应该想的权利。 难道你不需要一点真正的感情，真正的爱？ 爱？什么是爱？啊，你是个小孩子，我不跟你谈了。 朱君，我看你这两年的生活已经叫你死了一半。不过我来了，我不能看你这样下去，我一定要感化你，我要…… 什么？你要感化我？ 我现在也不愿意跟你多辩了，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傻，从那么远的路赶到这里来找你，说了这么一大堆傻话。不过我还愿意做一次请求，我希望你还是跟我走，请你慎重地考虑一下，最好在24小时以内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24小时？哦天哪，要是到了你的期限，我的答复是不满意的，那么怎么样？ 那我就离开你，我要走得远远的。 好了，我的傻孩子，那么你用不着再等24小时了。在任何情况之下，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真傻，这类的事情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的，你难道不明白？ 那么你对我没有什么感情？ 也可以这么说吧。 这是你的真心话，没有一点义气作用吗？ 你看我现在还像个再有义气的人吗？你要干什么？ 我们再见了。 哦，再见了。那么我们永别了。 嗯，永别了。 你真的预备要走吗？ 怎么？ 那么你大概忘了你的来回车票了。 哦，给我吧。 你真的要走？不，我替你保存在这里头好不好？ 你 不懂？ 你又答应我了？ 不不，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没有答应你。我方才是撕你的车票，我不是撕我的卖身契，我是一辈子卖给这个地方的。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你以为世界上就是你一个人这么多情吗？我不能嫁给你，难道就是我恨了你？你连跟我玩一两天，谈谈从前时的情分都没有了吗？你有点太古板，不结婚就不能做一个好朋友。难道想想我们以往的情感，就没有一点留恋的吗？你一进门就挑剔我，东不是西不是的，你又教训我又骂我，你简直是瞧不起我。可你还要我立刻嫁给你，要我24小时之内答复你，恨不得我立刻跟你走。 我向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不会表示爱情。你叫我说些好听的话，我是不会的。 是啊，所以我要你在我这里多学学，学两天你就会了。好了，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再谈一两天？ 还谈什么呢？ 话自然多得很。哦，我可以介绍你看看这个地方，好好的招待你一下。你可以看看这里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 1982年，曹禺与女儿万芳将《日出》改编成了电影剧本。1986年，电影剧本《日出》获得了第6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而这部影片的导演呢，也正是现在全国热映的影片《生死抉择》的导演于本正。 谁？谁？快出来！干什么的？是你这么个小东西， 是，小姐。 他们要你干什么呢？你说，这儿不要紧的。 他们要我跟一个黑胖子。小姐，求求你了。哎， 怎么了？ 疼！ 天， 他们堵住我的嘴，掐我。拿烟签子扎我，他们还怕我跑，不给我衣服穿。 你妈妈呢？ 她早死了。 爸爸呢？ 前个月死的，他正在砸夯，我眼瞅着一个铁桩子掉下来，把他砸死了。 小姐，是我把您吵醒了。 福生，你去拿点吃的来。 是。 叫一杯咖啡。 是。 不要紧，是茶坊。 哎，小姐，哪来这么个丫头？ 你不要管。 是。小姐，我劝您还是少管闲事，外面有人找他。听说这孩子打了金八爷一巴掌，我金八爷火了。 金八？ 是啊。 哦，怎么单单碰上这么个爷们？ 你想想，金八爷大财神，又是钱又是势，还有洋人给撑腰。 你打了金八？ 你是说那个黑胖子？ 哎， 他要跟我急了，就打了他。 啊，打得好，打得好，哼，打得痛快。 小姐，这事儿我可先说些，可没我在内。您要是大发慈悲管这孩子，这可是您一个人的事儿。 出了事儿由我担待。 好好。可是小姐， 你去拿点心吧。 是。 露露，你坐在这儿简直像个天使。 嗯，你偷偷摸摸的，简直像个贼。 嗯。我可是接到你的电话就来了。嗯。洛洛。 嗯。 我知道你是想我了。 嗯，我想你了。给我办件事儿。 嗯，又是办事儿。你呀、啊，见着我就没有别的可说。 嗯，你想听什么？我叫你一声爸爸，好不好？ 洛洛。 哦，我的爸爸。哦，我真喜欢你。嗯，你是我的爸爸。老爸爸，最可爱的老爸爸。哎，你看， 嗯， 我这有个小东西。嗯， 你呀，就爱管这些闲事儿。 怎么，你知道了？ 说什么都告诉我了。 嗯，来嘛。 是他吗？ 你看，他多小，多可怜呢。 得了，我都知道，反正总是那么一套。 哼，月婷，你倒是管还是不管？ 嗯，管管，我没说不管呢、啊、我的小姐。好了，说吧，让我做什么？嗯， 不然你把他们找来。 嗯， 跟他们说，这小东西我认他干女儿了。 小东西，小东西，朱军， 啊， 你上楼来看见小东西了吗？ 他不是在屋里吗？ 不，屋里没有，他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 但我更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自命为人的这一类的动物，他们偏若充耳无闻，不肯听旷野里那伟大的凄厉的唤声。他们闭着眼，情愿做地穴里的鼹鼠，避开阳光，鸵鸟似的把头插在愚蠢里。我忍耐不下了，我渴望着一线阳光。 日出的题材超越了家庭，截取了社会生活的一角。作品中出场的人物呢，一共有三类。第一类呢，是天堂里的人物，像银行家潘月婷，或者是他的存户顾巴奶奶，还有张乔治等等。第二类呢，是地狱里的人物，像黄三行、小东西、胡同里的妓女。第三类呢，是上观天堂下看地狱的人物，也就是陈白露还有方达生。这些人凑在一起呢，恰好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横断面，也就是上层、中层和下层。 黄昏了，室内一片夕阳的反照，窗外有节奏地传来小工们打地基的庄歌，由近渐远掺杂着多少人的步伐和石卧落地的沉重的声音。 世青，你回来了。 早来了，我听说您正跟报馆人谈天，所以没敢请您去。 哦，李太太有事吗？ 没有事，没有事。你还是进去打牌去吧。报馆有什么特别关于时局的消息吗？ 叫你买的公债都买好了吗？ 买了，一共200万，本月份。 成交是怎么个行势？ 775。 买了之后情形怎么样？ 我怕不大好，外面有谣言，市面很紧，行市直往下落，有公债的都抛出，可是您反而…… 我反而买进。 您自然是看涨。 我买进，难道我会看落？ 经理，平常做存货没什么大危险，再没办法我们收现买回来就得了。可现在情形特别，行市是一个劲儿的往下跌，要是平定一点 行市还有翻回来的那一天，那您就大赚了。不过这可是由不得我们的事啊。 你怎么知道谣言一定可靠？ 是是，也许是空户们要买进，故意造出的空气。 空气不空气，我想我干公债这么些年，总可以知道一点真消息。 不过金巴的消息最灵通，我听说他老人家是一点儿也没有买，并且 是秦先生一个人顶好自己管自己的事，在行里叫你做的你做，不叫你做的就少多事少问，这是行里做事的规矩。 是经理。 你到金八爷那儿去了吗？ 去过了，我跟他提过这回盖大风大楼的事情。他问银行现在怎么有钱盖房子，后来又讲市面太坏，地价落。他说这大楼既然刚盖，最好立刻停工。 你没有说这房子已经订了合同，订款已经付了吧？ 我自然说了，我说包给一个外国公司，钱是绝不能退，所以金八爷在银行的存款一时实在周转不过来，请缓一两天提。 他怎么说？ 他说再看吧，看神气仿佛还免不了有变故。 这个流氓一点交情也不讲。 哦，他还问我现在银行所有的房地产是不是已经都抵押出去了。 怎么他会问你这些事情？ 是，我也奇怪呀。 你对他说什么？ 我自然跟他说没有这回事，固然我知道银行的产业早已全部押给人了。 嗯，你谁跟你说押给人了？ 经理，您不是在前几个月把最后的一片房产由长兴里到黄仁里都给押出去了吗？ 笑话，这是谁说的？ 经理，您不是全部都押给友华公司了吗？ 世青，你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消息啊？ 您放心，您放心，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别人也不会看见您签字的合同。 嗯，你在哪儿看见这个合同？ 在您的抽屉里。 你怎么敢？ 不瞒您说，因为我在行里觉得很奇怪，忽而又是盖大楼，又是买公债的。有一天，趁您见客的那会儿功夫，开了您的抽屉看了看。可是我知道我这一举是有点多事。 不，这不算什么，不算多事。互相监督也是好的。请坐请坐，我们再谈谈。 经理不客气。 不，你坐下坐下啊，别拘束啊。 日出没有曲折的故事，我只是写了人。 曹禺先生说，我写陈白露自然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影子，但创作绝不是生活的照抄。我见过舞女，我看见过交际花，但写出来就和这些见过的东西有很大的区别。但是艾霞的自杀，阮玲玉的自杀，这些事情却往往触动着我。陈白露之死就同这些有着关联。当时关于阮玲玉的报道那么多，她演的电影我看过，她的自杀激起有良心的中国人的不平。阮玲玉是触发我写日出的一个因素。 而且从那以后，曹禺先生又勇敢地深入到更为下层的三等妓院当中，混在妓女里和他们交谈，了解并且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最打动他的是一个老妓女，他认为妓院里做的那种买卖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老老实实地做他的生意，一分钱一分货，在他的生涯当中呢，也有他的公平。他已经没有了希望，盼着早早的死去。然而他在有意无意之中却流露出对于更加无告者的温暖的同情和关心，这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品质却被曹禺先生发现了，抓住了。他说，在这堆人类的渣子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了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翠喜的妇人。 这一条胡同蚂蚁窝似的住满了所谓人类的渣子，他们都在饥饿线上奋斗着。与其他瘪着肚皮的人们不同的地方是，别的人可以愁眉苦脸地空着肚子，他们却必须笑着的。 哟，二爷您来了，照我那坐去。胖子，别来回头啊！ 好，没见没见。 张二爷，陈二爷，明儿见。明儿见。我说胖子， 哎， 把衣裳穿上，别冻着。 哟，我说喜儿啊，你比我媳妇儿还疼我呢。今儿晚上我就不走了。 对对对，别倒好好。我说胖子，明儿准来啊。看嘛呢，小顺子。 是胖子给的。 你先少啊。人家留着洋钱直分地呢， 都交贵， 不都交贵？长班的印子钱，一天就一块，你给。 可你吃嘛？ 哼，我还用着吃？天天喝西北风就饱喽。 也是我呀，年轻小，落到了这种烟花留香。 不成了，忍过时喽。小翠儿还不起呀？ 真没想到，我们要找的小东西竟被卖到了这樱花柳巷，而且还得了小翠这样一个花名。 缘分，不是老姐姐我跟你瞎白话。我从前在班子里头也是数一数二的红唱手，白花花的千儿八百的洋钱也见过，可是啊，人老珠黄不值钱喽。我跟你说呀，亲妹子，到了这个地方来了就甭想再讲脸了，不耐心烦受着又有什么法子呢？男人就没一个是好东西，到这儿来的哪个不是色催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了，笑骂骂的走了，可谁心里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啊，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哪个小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儿啊，哪个长大了不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都是人呐，谁生就这么个贱骨头愿意吃老虎嘴里这碗饭。我没哭， 过多少年就没泪了。哦哦，宝儿啊，哦哦哦哦哦，我是老了，早晚替家里这老个小子累死，用芦席一卷往野地里一埋就完事儿。 哦，宝儿， 妹子，你年轻还有的是指望，熬几年看上个本分人从了良，养个大胖小子就快活一辈子啊。 黑桑快来了吧。 三姑娘游客点着名要见你们姐俩。 四爷 走好啊， 您叫我陪您上这儿来，这可是谁都不知道，那回头顾爸奶奶 他干嘛，老妖精。 妹子，四爷您得多包含着点，这孩子是个厨， 嗯， 刚混世没几天。 没说的。 您喝茶。 你还认不认识我？ 磨成灰我也认识。小翠儿， 这丫头刚到这两天，这嘴头子都结硬了啊。 我得瞧瞧你。嗯，这孩子真是头是头脑是脑啊，要是穿几件好衣服，嗯，叫我胡四带他到马场俱乐部走走，这码头不出三天他准行开了。 哎，这杆子，可您问他有这么大福气吗？ 哎，是你把金八爷给打了？ 四爷跟你说话呢。傻丫头， 瞧瞧这块木头。 四爷抽烟。 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把个活财神都给我打跑了，宰了他我活吃了他。怎么，你干嘛？你 我好容易逃出去。 四爷您受惊了，这孩子有点不大懂。 哎呀，你看这是怎么说的，这孩子脾气就是太格色。八爷，嗯，真是怪过意不去的，没打破哪儿吧？啊！ 金八爷都批发俩耳瓜子，王八爷挨着两下算什么？ 快，还不快谢过四爷！只要是碰上个恶主，还不连窑子都给砸了。 这回便宜了你。 快， 好好伺候四爷。叫声四爷。 叫啊。四爷。 给八爷赔不是。说，说下次不敢了，王八爷。 下次不敢了，王八爷。 可怜的妹子，你怎么这么傻？咱们女人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妹子，你死得去呀，啊，你不该死啊，再苦也得活着，你怎么就偏偏走了这条道啊？ 陈白露小姐，你大概再不会想到这场惊心动魄的会面吧，这是三个女性的会面，那衣着华贵的是你，那披头散发的是翠喜，而那已经卷在芦席里长眠的是小东西。不同的衣着，共同的遭遇，生死之间唯有时间的差距。哀伤，悲悼，对别人也是对自己。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 曹禺先生说，写日出之前最早从心里发作的话是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睡就是长睡不起，这个我们出自陈白鹿口中，指的是那个鬼域社会的操纵者和他们的殉葬人。我想如果有这一天像太阳升起似的新社会出现了，我将是如何的狂喜，如何拥抱它，如何珍视它，保卫它。 他一个人站在窗前，穿着黑丝绒的旗袍，周围檐香洒满小黑点的深黄花边。 回家，回家，我要回家。 小姐，您刚才说什么？ 玩够了，该回家。 您有家？小姐，您要是真想回家，那您在这欠那些账，您可得…… 对，我还欠了好多债，可是这些年难道我还得还清吗？ 我们这次的公债算是买对了，金巴这次也是向里收。经理呀，我粗粗的算了一算，我们这一次说不定有30-40万的赚头啊。不过月婷啊，这一次成功了，我主张以后行里头再也不要冒这样的险。嗯，我看你太高兴了。不错，我这次帮你做得相当漂亮，我的确高兴。 现在我还怕不怕有人出去说我把银行的房地产都抵押出去了？ 经理，您何必提这个呢？这不 不，我不愿意提，就怕有人偏要提。 经理，您这是何苦呢？圣人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 忍？我是还忍了一阵子。哼，你也许还不知道，行里的同仁背后骂我是老糊涂，瞎了眼，叫一个不学无术的三等货做我的乡里。 我们都是多年在外做事的人，我想大事小事最低应该讲点信用嘛。 信用？你也谈信用？李先生，这是你的薪水清单，乡里的月薪是270块，会计告诉我这个月您预支了250块，我看我们还是客气点好，我照付一个月的全薪。那这是剩下的20块钱，请你点一点。哎， 不过你今天的汽车费行里是不能再给你付了。啊，好，我不陪你了。以后你没事儿可以经常到这儿来玩玩啊，你叫我月婷也可以，你跟我称兄道弟，你呀我呀的说话也可以吧。现在我们是平等了。再见。 20块钱，20块钱，是报馆于先生，我是石青啊。什么消息不好？是金巴的人露出来的。哦，您有封信已经叫人送来了，我马上告诉潘经理。好极了， 你怎么还没走啊？ 是经理，我老是惦记着银行里的公事，所以我总是不想回去。 你又来干什么？ 这是报馆于总编给您的信。 你怎么能把我的信拆开？ 我要是不拆开，怎么知道是喜信，好给您报喜呢？经理，现在该我们俩谈谈了。 谈什么？ 不谈什么，三等货要看看头等货现在怎么样了。 你混蛋！ 你混蛋！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好，你这样跟我说话，你要小心。 我不用小心，我家没一个大钱，我口袋里净是当票，我用不着小心。我没有几十万还不清的债。 别再说了， 我要说我要痛痛快快地说。我叫一个流氓耍了，我只是穷。你叫一个更大的流氓耍了，他要你的命。天一亮，我要看着你的行里付不出款来，看着那些十块八块的穷户头骂你咒你，他们要宰了你，要活吃了你。 我先宰了你。 你杀了我吧，你宰了我吧，金霸他饶不了治。 不要打了，李先生。 你这个娼妓。 我真对不起，刚才您太太来电话了，说您的儿子不行了。 我的相思啊， 朱静， 大圣，是你吗？ 是我。 你没有走？ 没走啊，多好的花啊，谁送的？ 没有谁，我自己送我自己的。 朱君，我还是想来看看你。我不明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他们混。你不要再瞒我了，你心里痛苦。一个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是欺骗不了自己。 你要我干什么呢？ 你应该离开这儿，你应该结婚。 结婚？我试过。 和谁？ 那个人有点像你。 像我？ 对，像你。他是个傻子。 哦。 因为他是个诗人。他那个人呢、思想起来很聪明，做起事来就很冲动。要他一个人说话，他最可爱；多一个人谈天，他简直别扭的叫人头疼。 你爱他？ 嗯，我爱他。他要我跟他结婚，我就跟他结婚；他要我到乡下去，我就跟他到乡下去。他说你应该生个小孩，我就为他生了个小孩。结婚以后头几个月，我们过的是天堂一样的日子。他最喜欢看日出，每天天一亮就爬起来要我陪他去看太阳。啊，他真像个小孩子，那么天真，那么高兴。他总是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就会过去。他永远是那么乐观，他相信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以后呢？ 以后他就一个人追他的希望去。 你喜欢这两句话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你现在还爱他？谢谢你，朱军，你是个爽快人。 怎么，你要走吗？回去了？ 啊，我不打算回去了，我想留下来。 你留在这儿干什么呢？ 这些日子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在你这儿的那些天也使我想了许多。也许我想为小东西那样的人做点什么，我想会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的。 陈小姐， 干什么？ 您的账单。是这么回事儿，金大爷让我把这摞的账单子交给您，他老人家已经替您把账都还了。 金爸 啊，是。小姐， 你出去。 是， 出去。 是。 你也出去。 不听。 走，不让你走。 好，我走了。朱军，再见吧。 日出东来，满天的大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沉重的石卧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声音传到人们的耳里，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冲色了宇宙。屋内渐渐暗淡，窗外更光明起来。 曹禺先生的戏剧深刻集中地表现了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主题，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成为了五四新文学领域的一座丰碑。另外，曹禺的戏剧发展了我国悲剧艺术，进一步开拓了悲剧文学的表现领域和精神刻画的深度，为悲剧艺术提供了典型。他塑造了樊宜、陈白露、素芳这样卓越的悲剧女性，也刻画了鲁世平、周平、曾文清等优秀的艺术典型，为现代戏剧的人物画廊贡献出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悲剧形象。曹禺在塑造悲剧人物时，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内心的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总是注意解剖人性的复杂，深入揭示人物性格的丰富和社会的内涵。他从来不把人性简单到单一的或善或恶，或美或丑，不把人性抽象化为一种爱恨或者是情的符号。在他描写的人物身上，真善美的东西往往同假丑恶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比如说陈白露，他的丑恶的生活形态就和他对美的向往同时存在。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 一部伟大的作品的灵魂往往是与复杂的人性纠缠在一起的，这复杂的人性中有爱，有恨，有嫉妒，有孤独，有情，有怨，有绝望，也有希望。日出东方，满天的大红，和那金子铺的地，房子都会飞的地方，是26岁的曹禺心中的希望，也是我们人类永远追求的家园。不管人们跋涉在如何荒蛮的沼泽里，心中的原野永远有轮太阳在升起，这也正是希望对于人类的意义所在吧。听众朋友，今天的戏剧空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好朋友们，编辑北威，主持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